有谁成功没下过了苦功，有谁出生就拿着麦克风，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，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。 Yeah yeah，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，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。 Oh oh yeah，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，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。 Yeah yeah，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，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。 朋友最后娶了菲佣做老婆，我想真的想的太多，别让你的在意变啰嗦，担心你大男人的主意，话又不够甜蜜，固执又神奇。你是因为你的年纪，最有成熟魅力，又有男子气。你是因为你的脾气，最有个性帅气，又是万人迷。我想真的想得太多，别让你的再变啰嗦，担心你大男人的主意，话又不够甜蜜，固执又生气。哎呀哎呀，你的坏脾气，哎呀哎呀，何时才能醒，我知道自己有点懒，也知道自己有些不上进，可是我有很多优点，还有很多点点，你绝对不能视而不见。

是你，不记得不记得我是谁，我想你，不记得不记得我是

跟他，到底有没有享受？气死你，气死你，还不说有没有喜欢你？要你太过了头。美人鱼浪漫传说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买不到的三角洲，是否真的有危险？那位明星变好多，就想要被贴。哪天会找男朋友？你又为何那么 care？ 听说，听说，总是喜欢到听诉说什么闹什么，爱装八卦谣言的你。